乌拉圭3月26日运动网站8月29号载文揭露了南朝鲜当局的反人道犯罪行为。文章指出，目前在南朝鲜各地从未公开的收容所里，有很多从进步活动家到残疾儿童的人被迫从事苦役。那些收容所是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一直存在的。不久前，有许多坟墓被人发现，里面埋葬着残疾人、进步活动家、到处流浪的妇女、工人和绑架受害者的尸体。他们是一直到死亡前挨打，被迫从事苦役的。网站还登载了那些被关在收容所的儿童照片和从坟墓中发现的尸体图片。